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一个没有一点基本功的年轻相声演员，机缘巧合地成为了北京曲艺团的一名学员。对于他来讲，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他的相声之路将会如何开始呢？他在最初的相声道路上又遇到了怎样的打击呢？各位好，欢迎搭乘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将为您继续讲述北京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李金斗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考入了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学习起了相声。其实李金斗只是曾经在学校里跟着同学业余说过一些相声小段，可谓是一丁点的基本功都没有。而且老师在传授李金斗相声技法的时候，还发现了李金斗身上一个更大的毛病，这个毛病甚至影响了他到底是否能够继续留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学习。那究竟是个什么毛病呢？李金斗又该如何面对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相声，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对对子》，然后我再来告诉您。 您是相声演员， 对， 跟我不一样啊。 那么您呢？ 我是一位文人。 文人？ 文人呢？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吗？ 嗯， 那就算对了。 怎么？ 因为我没闻过你。 啊？我得让你闻呢。 这是笑谈。我是一位文人墨客。 哦，文墨之人。 有学问。 那您经常研究点什么呢？ 见景生情，出口成章。 哦，那么您最有研究的是什么？ 对对子。 对对子 啊， 现在可正是对对子的好时候。 正是啊。 哎，对对子可有不少规矩呢。 这我懂啊，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啊。 行啊， 学问大 了。哦，那么我要说个上联呢？ 马上给您对个下联。 是这样？ 当然了。 好， 您说。 那么我说上， 这就来了。 嗯， 你说上，我给你对下。 上对下？ 上上下下嘛。 嗯，我说天， 我给你对地。 天对地？ 哎，上有天，下有地。 我说盐， 我给你对醋。 盐对醋 啊？你这个盐呢是咸的，我这个醋呢是酸的。 哦，我说好， 我给你对歹。 这好对歹？ 哎，有好就有歹嘛，不像你似的不知道好歹。 哎，你才不知道好歹呢，这怎么说话呢？我说是， 我给你对炮。 对炮 啊？你出事我拨炮，有这么句话你忘了？是让炮打了吗？ 好，他又下上棋了。您这不行。 怎么不行？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一个对子上联， 我这五个字放在一起是个对子的下联。 我这是上天言好事， 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灶王对 就这副对子，从有狗那年就有了。 哪年有的狗啊？ 那你得查历史去。 您这对的不对。 怎么不对？ 刚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 是吗？ 啊，我说的是上， 我对下， 我说是天， 我对地， 我说盐， 我对醋， 我说好， 我对歹， 我说是， 我对炮， 我这是上天盐好事， 我这是下地醋歹炮。 哎啊，您这像话吗？ 我这不像话。那你那像话吗？ 我这怎么不像话啊？ 对对的讲究是三言两语，顶少的两个字，谁像你似的除打字机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来个下地醋歹炮。 这倒怨我了。 当然怨你了。 那好 啊， 我这儿有一个绝对。 哦，您还有绝对？ 对， 您说说。 没有人能对得上的。 那可不见得。 嗯，你听着啊， 您说， 烟锁池塘柳， 这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吗？ 当然能了。 怎么个绝对？ 这是一个写景的对子。 哦， 就是云烟锁绕着池塘旁边的柳树。 嗯，确实是很美的。 烟锁池塘柳， 那绝在哪儿呢？ 这里头有五行。 五行？ 对。 哪五行？ 您看这个烟字呢是火字旁 啊， 锁字呢是金字旁， 嗯， 池字呢是三点水，旁是提土，柳字是木字旁，这是金木水火土。 哦， 所以几十年没有人能对得上来。哎， 到我嘴里没什么， 是吧？ 你说这上联是 烟锁池塘柳， 我给你对吃喝拉撒睡。 哎啊，您这像话吗？ 这是绝对给你对上来了。 什么绝对啊？ 张嘴就来呀。 您这太勉强了。 不见得。 嗯，哎，我有一个写实的对子。 您说。 我路过一个酒铺 啊， 酒铺门口挂着一个灯笼 啊， 四面有四个酒字 啊， 我有一个上联。 您说。 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 我给你对二更鼓四面锣，哐哐哐哐。 哇，打听呢。三塔四前三座塔，塔塔塔塔， 五台山后五层台，台台台台。 他要拍戏了。 怎么样？ 听这个。 说吧。 大大的大模大样骑大马， 我给你对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这是对子上联啊。 您给大家讲一讲。 不明白啊？ 不明白。 这个姥姥喝酪 啊， 就是喝那个奶酪。 嗯， 这个奶酪时间一长呢，它就趁底儿了。 哦， 这姥姥呢用勺捞这个酪喝。 嗯， 这是叫姥姥喝酪，酪酪，姥姥捞酪。 我这么讲， 哎， 我给你对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哈哈，怎么样？ 这什么这么费劲呢？ 舅舅啊，就是这个我母亲的，或是哥哥，或是弟弟，都叫舅舅。 嗯， 舅舅驾一个斑鸠鸟，这个斑鸠鸟又飞，这舅舅呢又给他揪回来了，这就叫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哈哈， 这份费劲呢。你再听这个 啊，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你这说绕口令呢？ 不是，这是对子上联。 你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妈妈骑着一匹马 啊， 这个马它走得慢。 哦， 妈妈她不打这匹马，她骂这匹马。 哦， 这才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不错，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我跟你对，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哇，你这是什么呀？ 对对对，下联啊， 这我听不清楚。 这个妞妞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轰着一群牛。这个牛拧，妞妞也不打这个牛，也不骂这个牛，她拧这个牛，这就叫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就这个。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北京著名的相声演员李金斗的故事。话说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基本功训练当中啊，绕口令这一项是必不可少的。开学后的一天，指导老师就教大家学习了一段绕口令，其他的同学都顺利过关了，单单到了李金斗这儿，他是死活也说不上来啊，只要一张嘴就觉得别扭，这舌头老在嘴里头碍事儿，而且越是着急越说不利落。老师们开始交头接耳起来了，说这孩子是不是大舌头呀？听了这句话，李金斗的脑袋嗡的一下， 大舌头。这大舌头怎么能说相声呢？为了能留下来继续学习相声，李金斗开始了锻炼口齿的魔鬼训练。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开始背诵绕口令，不管穿衣服上厕所还是去吃饭的路上，他都絮絮叨叨的背个不停。用北京话说，简直是魔怔啊！经过了一番刻苦的努力，李金斗终于克服了所谓大舌头的毛病，留在了北京曲艺团，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学员。嘴皮子功夫练出来的李金斗，甭说绕口令了，就是大段的贯口，说起来都是洋洋洒洒的。下面呢，来欣赏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气贯长虹》，来感受一下。 今天我的情绪特别好， 看得出来， 台下观众来的真不少， 都坐满了。 我要为朋友们献上一首诗啊。 好啊， 欢迎您批评指导。 嗯，还挺谦虚。哎，怎么不愿意了？ 看哪， 看什么呀？ 蓝天上的飞机冲出了云外。 没瞧见。 听喽， 听什么呀？ 地下的火车闷儿啊闷儿啊闷儿的直叫唤哦。 这倒好，一天上一地下， 闻呀、啊， 就闻什么呀？ 有朋自远方来，浓香的气味扑向了我的大鼻子。 留神把你熏晕了。 摸呀， 怎么还摸呀？ 我的心嘣嘣 嘣嘣 直跳。 不跳你就完了。 我从内心喊出，哥们儿 Hello、咋来了？我的毛你 OK 您倒好啊，再有奶啦，拜拜吧您呐。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怎么了？ 你吃多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错误，嗯，错误。我告诉你，我做的这首诗曾经得到了郭老的好评。 您说这郭沫若老先生啊，也有不开眼的时候。 我说这郭老不是郭沫若。 那怎么个郭老啊？ 郭全宝的姥姥。 这么个郭老啊？ 怎么了？ 哎，这也难怪了。 有什么难怪的？ 因为郭全宝他姥姥是文盲，所以才夸你呢吗？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诗我还会700多首。 行了行了行了， 您再听我这一首。 我不听了。行。 一男一女一 站住。 二 等等，年轻轻的学点好啊。 谢谢，我聆听了先生的一番教诲，真使我感慨万分呢。 不要客气。 您不愧是当代的名人，对于我的作品也敢加以评论。 嗯，对你负责嘛。 你要与他人相比，可以说是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 一点不夸张。 更准确的说， 鹤立鸡群。 嗯，乌鸦闹林。 啊，我是老婆啊。 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你刚才跟我怎么说话了？ 我是说的你这首诗。 我做这首诗怎么了？我做的这首诗表达了我对远方客人的热情啊，有什么不好吗？ 他您这里头啊有不像话的地方。 哪一点不像话你说出来。 就拿您最后这一句说吧。 最后一句怎么了？ 什么哥们 Hello。 对， 什么 OK Good morning 不错。 什么撒有那拉要拜拜了吧您呢。 哎，这句怎么了？ 有中国话跟外国话掺着一块说的吗？ 谁规定中国话跟外国话不许一块说呀？说呀。 没有这规定 啊！我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语言的礼仪。你光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光说外国话，中国人不听明白，是不是？一样一句，中国人也懂，外国人也明白。 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对不对？ 对呀、啊，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啊。 好不好呢？ 好啊。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污蔑诗人。 嗯， 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儿公开的向我歉道。 哎，歉道，那叫道歉 啊。对了，道歉，道歉，你必须公开的向我道歉。 嗯， 而且要为我念出悼词。 哎，悼词，我要不要给您送个花圈呢？ 花圈干嘛呀？ 那干嘛念悼词啊？ 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公开的为我念出道歉之词，简称悼词。 这听着多别扭啊！ 啊，我们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你管不着这个，就这脾气。 这悼词怎么念呢？ 这都不会， 没念过。 听我教给你。 哎， 先生， 哎， 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误解了您这首诗的伟大意义，在此我真诚地向您表示歉意。 下回注意吧。 我给你道歉。 那谁给谁道歉呢？ 你给我道歉。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别介，您说就因为这么一首倒霉的诗找这么大的麻烦。这位大诗人 啊， 您呢得多原谅。 哦，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是吗？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 嗯， 就是走南闯北的说相声。 哦，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你是啊？你是什么？ 江湖人。 江湖人。 嗯， 那你可不配啊。 怎么呢？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谁呀？ 不知道吗？ 不知道。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好，您说说。 那是在公元1644年3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俊，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了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辣的西太后将光绪囚禁于营盘，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60开外，看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古铜，浓眉大眼，鼻子口阔，是大耳垂纶，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一双薄底快靴，在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见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谭大人，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可来日方长，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境，远走他乡，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反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 愿做中华留学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无威震家邦。王五爷眼含热泪，急忙走上前去，把龙泉宝剑紧紧地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谁高谁低，犹如泾渭，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五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好样的，了不起。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交门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夜晚只身一人又闯进了德国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是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直落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支持变法江湖人。 好，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作表演的相声《气贯长虹》。李金斗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开始正式学习相声的时候，他的启蒙老师是当时在曲艺界德高望重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友和谭伯儒先生。有这样两位老前辈做启蒙老师，使得李金斗这样一个对相声艺术还处于浅薄无知蒙昧状态的少年，从一开始学习就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少走了许多弯路。特别是王长友先生从一开始就看出了李金斗身上的相声天赋，在三年的时间里，王长友先生系统地把许多相声技艺全都传授给了李金斗。那么李金斗从北京曲艺团学员班毕业之后，这段师生情谊会就此终结吗？先让咱们来欣赏一首刘德华演唱的歌曲，叫做《练习》。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我来接着为您讲述李金斗的故事。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足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被杀了，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 记得拥有，我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顷的森林，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相声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靠的就是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但是作为一位年轻的相声演员，如果能够同时获得师爷和师傅两代人的点拨，那可是相当不容易的。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搭乘新一班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继续讲述北京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的故事。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学习三年以后，李金斗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这个时候他的启蒙老师王长友找到了李金斗，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虽然毕业了，但是要想出类拔萃，就绝不能停留在这三年的水平，得重新的拜师学艺。李金斗听了老先生这番话，当时就表示希望能拜王长友先生为师，继续跟随他老人家学艺。但王长友先生却摇摇头，对李金斗说，我年纪大了，你应该选一个更年轻一些的，你特别喜欢的老师。那么李金斗究竟会选择哪位老师去拜师学艺呢？咱们再来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小段《书迷入洞房》，然后再来告诉您。 每个艺术形式啊，都有他自己的艺术手段。 当然了， 咱们相声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笑料。 对，

哪里安营扎寨？ 还是这老词儿。 新娘子也不知道灵不灵，哆里哆嗦的跟我兄弟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嘿，两口子要开戏。 兄弟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他睡觉了。 嘿， 我妈不放心呢，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窗户根听着，听着听着高了兴了。哎呦，没想到啊，就这么一句词儿解决这么大问题。 嗯， 两口子入洞房了。 嗯， 太好了。一高兴坏了， 怎么 把手里的暖壶给扔地下 哟？ 砰，这么一响，我兄弟可急了啊。后营炮响，必有埋伏，即刻拔营。噌，他又跑了。 嗨，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讲述李金斗的故事。话说李金斗听了王长友老师的话，开始在众多的艺术家中寻觅适合自己的师傅。由于年龄的增长和舞台实践的锻炼，李金斗已经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每一位老师的长处和特点了。最终他选择了荆门相声名家赵振铎先生。之所以选择赵振铎先生，是因为在李金斗的眼中，他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台风潇洒飘逸，基本功扎实，嘴皮子利落，一些技巧性很强的传统段子到了赵振铎的嘴里说得轻松自如，清新流畅。于是李金斗便频繁地跟赵振铎接触起来。时间一长，赵振铎也被李金斗的细心和好学感动了，答应收他为徒。而赵振铎的师傅正是李金斗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启蒙老师王长友。就这样，昔日的老师成为了李金斗现在的亲师爷。那赵振铎先生都是如何来教导李金斗的呢？再为您送上一段李金斗表演的自己恩师赵振铎的代表作《八扇屏》的片段，然后我来接着跟您聊。 大家都听着呢，你说什么？什么相声肚百货部？ 嗯， 你这是百货部啊？ 百货部。 哦，买台电冰箱 没有？ 来双袜子 不卖？ 来卷卫生纸， 缺货了。 你什么百货部啊？ 啊，今日盘点，不营业许不许啊？ 最使我恼火的，就是你对我进行人身侮辱。 谁侮辱你了？ 你凭什么说我是盲流？ 我瞧你像吗？ 啊，还说什么人家掉了半截香蕉，我捡不捡不就搁嘴里了？啊，您大家看看，就这么漂亮的人能做出这种事情吗？ 这人要馋疯了什么都做得出来。 你少说废话你、 啊、 我告诉你，你这是故意损坏我的名誉、 啊、 名誉乃人生第二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怎么道歉呢？ 在报纸上声明为我恢复名誉，并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人民币500万元。 啊，哦，讹上了， 完不了啊。我告诉你，别的我不问了，我就问你，我吃这半截香蕉谁看见了，谁的证人，你跟我说清楚，要不这事儿没完。 你说 没完， 随便说两句话捅这么大娄子，干脆啊说两句好话我给他糊弄走就算完了。 哎，完不了，完不了，这事儿完不了。 您呢别生气 啊， 您别看我这人这么大岁数了， 嗯， 我糊了糊涂、 嗯、 我是个浑人。 你是什么 浑人？ 浑人， 哎， 浑人你可比不了。 怎么浑人我比不了呢？ 那是一位古人。 我怎么不知道？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这想当初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现在的事。 哦，过去的事了。 楚汉相争，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板肋囚禁，履历过人，帐下有8000子弟兵，那真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宴之时，项卓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散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霸王抬头望，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渔家，将孤家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神，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言道：“哪有何难？

报答自己的师父和师爷的呢？在今后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京城相声名家李金斗的故事。在今天节目最后，为您送上一首凤飞飞演唱的歌曲，叫做《往事如昨》。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搭乘，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往事难忘，温馨如昨，依然荡漾心头。春去春回，年年如梦，但愿你勿忘我。别时匆匆，不到珍重，离歌声声轻浓。年华一世，有情如昨，依然